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在我国台湾飞碟唱片1988年诞生了一位嗓音高亢、戴着大大的眼镜、满脸充满孩子气的表情的歌手，他叫张雨生。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相信关于张雨生的那些经典的歌曲，随着他的意外辞世已经被反复播出了无数遍，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度来聆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心情仍然带着那种淡淡的哀伤。1988年3月，张雨生因为参加第一届热门音乐大赛获得了团体冠军、最佳主唱。到了5月份，他就在《六个朋友》这张合集当中演唱了《我的未来不是梦》和《以为你都知道》这两首经典的歌曲，成为了当时最受年轻歌迷喜爱的偶像级的歌手。好了，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张雨生的成名作吧，这首非常经典的而且大家都会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不知道勾起了多少人的多少的回忆。想当年，有多少人在孩子的时代，或者说在青年的时代，哼着这首歌曲，想象着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而这首歌曲来自张雨生的经典成名作，也成为了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励志歌曲。张雨生1966年6月7日出生于台湾的澎湖，12岁开始接触西洋歌曲，17岁开始学琴，考入台湾政大之后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歌手，结果他真的做到了。1988年11月，他的首张专辑《天天想你》出版，形象清新的他成为了风靡一时的学生情人，销量也超过了30万张，在当时这个销量算是非常的可观了。而这首《天天想你》也是张雨生想念他早逝的妹妹而演唱的经典歌曲，可谓感情至深。好了，来听张雨生这张专辑的标题歌曲《天天想你》。 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间，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隐隐约约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加上我的思念，两颗心的交界你一定会看见，向前，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 这就是张雨生演唱的经典歌曲《天天想你》。而说起张雨生出道的时间，应该算是在1988年了，当年就获得了十大歌唱新人的榜首，并且和当时飞碟的歌手王杰、邰正宵演出了电影叫做《七匹狼》。与此同时，他的首张专辑《天天想你》也是大获全胜，专辑当中除了《天天想你》成为了榜首的金曲之外呢，还有一首充满了理想和动力的歌曲叫《和天一样高》，同样获得了非常多年轻朋友的喜爱。而当时张雨生以大学生的身份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使得这首歌也成为了校园当中的经典。好了，来听张雨生演唱的这首歌曲吧，叫做《和天一样高》。 充满自信，发动引擎，让梦想直线飞行，追过时光，超越自己，在希望之中憧憬。我有一颗比任何人都还要狂热的心，愿意接受任何一种最不平凡的邀请。 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呢，来回忆一下永远的张雨生。继续让我们来听张雨生当年的歌声吧。时间来到1989年的时候呢，张雨生获得了台湾十大歌唱新人的榜首，并且参加了电影《七匹狼》的演出，还演唱了其中的歌曲《我喜欢疯狂》、《看见》、《如果你冷》等等。特别是他跟当时的流行音乐的佼佼者邰正宵、王杰、东方快车合唱团、忧欢派对等歌手合唱的《永远不回头》，更是成为了当年最为流行的歌曲。好了，下面来听这首非常有气势的经典歌曲《永远不回头》。 在天上和破晓之间，我想要爬上山巅，仰望星辰，向时间祈求永远。烟火会改变， 眼前的泪水不会白流，痛苦和骄傲这一生都要拥有， 年轻的心灵还会颤抖，再大的风雨我和你也 这就是张雨生、东方快车合唱团、王杰、邰正宵等人共同演唱的歌曲《永远不回头》。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这样的印象，1989年的6月，张雨生从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 当天呢，新闻媒体是蜂拥而至，更有众多的歌迷热情参与，造成了正大校园热闹非常，令人印象深刻。而毕业之后的张雨生就接到了入伍令，要去参军了。而在他入伍之前，也在飞碟唱片推出了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想念我》。专辑封面上全副武装的军人造型，也让张雨生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也因为这张专辑，张雨生在这一年的十月份还入围了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的大奖，而最后还是功亏一篑，输给了唱闽南语歌曲的洪荣宏。好了，来听这首张雨生演唱的歌曲吧，这也是他的第二张专辑的标题曲《想念我》。 生活不再是鸡汤课，好梦也都特别久，心情早飞出窗口，风筝等待升空。年轻永远是一个梦，梦中的人爱唱歌。当我换上新面孔，是否还记得我？骑上车想找个朋友，听我说说心里的忧。看到你纯真的笑容，我知道我不寂寞。 想念我，来自张雨生的演唱。在这张临别专辑《想念我》专辑的扉页上，张雨生写道：我只是想要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尽情地唱歌，同时对所有听歌的人负责。在这段时间里，我要感谢一些朋友自始至终的鼓励，让我可以尽情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断地进修，创作更多的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歌曲。虽然生命当中有许多朋友的面容会随着光阴而无法去辨识，而我却要用我的歌声留住你的记忆，就让未来等一等吧。如果想念我，请到我的歌里来找我。从这张专辑开始呢，张雨生开始向创作人的身份转变。两年的当兵生涯，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同时，张雨生觉得这样的一个经历，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是快乐的，而且是珍贵的。并且在这两年当中，张雨生还创作了很多首歌曲，可谓是厚积薄发的一段时间吧。1992年7月，刚刚退伍的张雨生就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制作并且创作专辑，叫《张雨生创作专辑》。首支单曲叫《带我去月球》，被 MTV 电视台选中，代表亚洲入围了1992全美音乐录影带奖。 好了，在旅行的间歇呢，还是来听张雨生演唱的歌曲吧。这首歌曲充满了环保的意识，带我去月球。在这里呢，司机韩涛和调度小强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今天的星光之旅，各位稍后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跨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1997年10月20日的黎明与每天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小宝却在凌晨2点45分在台北发生了严重车祸而深度昏迷。这位台湾最优秀的歌手和制作人之一，在天堂和人世间挣扎选择了23天之后，11月12日23时48分，现代的医学没有能挽留住张雨生飞翔的翅膀，他永远的走了，走在年轻有为的31岁。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让我们继续来回顾属于张雨生的真正的星光之旅，来听一听张雨生生前演唱的歌曲。旅行的开始，先送给大家张雨生自己创作的歌曲，叫做《自由歌》。 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脚，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口，你不能这样。 自由歌来自于张雨生。张雨生是通过歌唱比赛而踏足歌坛的，动机也源于他最钟爱的小妹妹。他的妹妹15岁的时候意外溺水而亡，因为他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为了替自己的妹妹完成梦想，张雨生步入了歌坛。1988年4月，张雨生因为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窜红歌坛，此后他出版了《天天想你》《想念我》《带我去月球》《大海》《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自由歌》《卡拉 OK》《台北我》还是朋友、再见女郎、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口是心非10张个人专辑， 和青春下马枪六个朋友烈火青春七匹狼电影原声带四张合集，并且制作了张惠妹姐妹 Bad Boy 阿妹妹我要为你做做饭等多张畅销专辑。那位高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毛头小伙，经过八九年的变化，已然成为了一个非常出色的音乐制作人。他的未来真的不再是梦，而是地地道道的现实。好了，来听这首歌曲吧，来自张雨生和张惠妹的对唱，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黑夜来的无声，爱情散的无痕，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吹去多年情分，只剩我一人， 两朵孤单的魂，伤感的城， 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进退我无权选择，轻轻关上心门，留下片刻温存，只怕还有来生，我爱的依然最真，我最深爱 这就是张雨生张惠妹对唱的歌曲，叫做《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张雨生的小名叫做小宝，31岁就走完了他辉煌而短暂的一生。他在圈中好友众多，特别是 他在担任制作人之后，对音乐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是让诸多人感动。1992年年底，张雨生发行了专辑《大海》，这张唱片或许是他歌唱生涯当中商业成绩上最为成功的专辑吧，热卖到了600万张。而朗朗上口和激情澎湃的旋律以及细腻抒情的词曲意境，更是让《大海》成为了张雨生在歌迷心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很多歌迷呢，也正是从这首曲子开始认识并且喜欢上张雨生的歌曲的。接下来我们来重温一下张雨生的这首《大海》。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旅行当中为各位回忆永远的张雨生，送上的都是由张雨生演唱和创作的歌曲。从一个怀着梦想的学生到实力偶像派的歌手， 张雨生的每一步都留下了深刻的足迹，而他对事业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同时努力坚持自我，不愿意屈从于商业和销量。他像很多优秀的明星一样，在一个领域成功后便向纵深处寻求新的发展了。1995年，张雨生开始为其他的歌手担任制作人，此后他分别成为了伊能静、陶晶莹、张惠妹等人的制作专辑的制作人。其中他为张惠妹创作的《姐妹》让张惠妹一炮而红，成为了乐坛的天后。张雨生的才华也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在商业上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张雨生就像自己歌中唱到的，是一只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畅游在音乐之中。 情愿困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就像鱼儿水里游，你的心河流向我，不眠不休的追求。多少忧愁不肯走，留下心 这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来自于张雨生。张雨生在为张惠妹和阿妹妹制作完专辑之后呢，就成为了华人地区最成功的音乐制作人了。而又有谁知道在他成功的后面是多少艰辛和汗水，特别是当他自己的创作难以得到歌迷的认可，他自己也是苦恼很多。一段时间他曾经想过要到美国去念他所非常喜欢的戏剧导演继续进修。而1997年张雨生制作了自己的专辑叫做《口是心非》，同时这也是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张专辑。恰好在这张专辑问世的一周之后，正值自己词曲创作和音乐制作黄金时期的张雨生不幸遭遇车祸，巨星陨落。好了，各位，说到这里，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之星光之旅要跟各位告一段落了。最后为各位送上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口是心非》吧。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小强、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口是心非，你深情的承诺都随着西风飘渺远走，痴人梦话，我钟情的依托，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星火燎原，我热情的眼眸曾点亮最灿烂的天空。晴天霹雳，你绝情的放手，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